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1999年的夏天，初中1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2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播出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旁边的那个大 佑 月月。对，现在每天我已经给自己多了另外的一个名字， 一个称呼是吧？ 希望大家记住我，同时呢也要记住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是挑战新歌声，那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那首先啊，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电台的方式啊，传统的方式一定是可以找到的，就是 FM98.2AM927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声音了。当然了，毕竟呢我们还是一个新媒体的节目，所以说呢、各位可以在不同的平台找到我们的视频的互动哦。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微信的公众平台，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各位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链接，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了。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里面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 当然啊，推荐大家通过以上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在手机客户端上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如果您现在正在行驶在北京的大街上的话呢，也可以通过 FM 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 是的，欢迎各位的加入。 没错啊，那接下来呢带大家认识一下今天晚上到场的嘉宾。来到今天挑战新歌声的这位小哥哥啊，叫做钟卓荣，欢迎蓉蓉。 Hello 对，大家好，我叫钟卓荣，然后你们可以叫我蓉蓉。 蓉蓉 对， 我刚刚就在想，我说应该怎么去发这个音呢，后来就蓉蓉 自己已经发出来了。 对的 大家叫我蓉蓉就好了。 对，请各位记住啊，非常可爱的钟卓荣，蓉蓉。 当然我们也期待一下，看看我们的蓉蓉今天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精彩的体验啊、OK， 那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位主打歌，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钟卓荣，蓉蓉的第一首歌来自这个原唱 Justin Bieber Love Yourself。 哇哦， 哇，第一首歌就选这么厉害的， 难度很高。对，所以啊，各位，我觉得今天的嘉宾真的是实力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 不容小视。 这样我们还是用声音来见证一下哈。 哎，没错啊，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蓉蓉 Love Yourself， 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这个是 Shape of， 但这个是 Shape of， 我放错了 ，sorry。 没关系， 没有关系。而且我觉得今天我看到了歌单，后来发现每一首都很有难度。 对，这个先让我找一下这首歌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可能日常，比如说像我们在唱 K 的时候，基本上不太去选择这些歌曲。 哦，对。 对，这首歌应该是。重新来一下啊，这首歌曲 Love Yourself 来自于蓉蓉。 And all the clubs don't get in using my name. Think I'm broke my heart and go forgetting that. Think I'm crying, oh my god, what I ain't. And didn't wanna write a song.Didn't want anyone thinking I still care, I don't. But you still hit my phone up. Maybe I've been moving on. And I think you should be something I don't wanna hold back. Maybe you should know that my mama don't like you, she likes everyone. And I never liked to admit that I was wrongI've been so caught up in my job, didn't see what's going on, now I know. I'm better sleeping on my old guns and feel like the way you don't look that much. Oh, maybe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And I'm operating. All the clubs don't get in using my nameYou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and go for sake. You think I'm crying, oh my girl, what I ain't. And I didn't wanna write a song. I didn't want anyone thinking I still care, I don't. But you still hit my phone up. Baby, I've been moving on. And I think you should be something I don't wanna hold back. Maybe you should know thatMy mama don't like you, she likes everyone. And I never liked to admit that I was wrong. I've been so caught up in my job, didn't see what's going on, and now I know. I'm better sleeping on my own, cause I feel like the way you don't look that much. Or maybe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And if you think that I'm still holding on to something,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And if you like the way you look that much, oh, maybe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And if you think that I'm still holding on to something,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For the time For the time that you made me feel small I feel in love and I feel nothing at allEvery time you told me my opinion was wrong, try to make me forget where I came from. So if you like the way you don't look that much, oh, maybe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And if you think that I'm still holding on to something,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Love yourself. 哇，这个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啊 Love Yourself， 原唱是 Justin Bieber， 刚刚来自于钟卓荣。 哇哦，很好听哎，而且有没有感觉到他的这个英文的发音和咬字很有自己的特点，而且很纯正。 对， 因为英文歌的话就是很多歌手来包括来到我们节目也不敢去挑战，就是 对 就是因为他对于发音啊对于这个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一个不小心就很容易唱成这种土味的 Chinglish 那种的 Chinglish 的那种英文歌。所以你是很从小就是对英文啊包括什么的就很感兴趣是吗？也很擅长。 就从小蛮喜欢听英文歌的，对，然后就会去练，而且爸妈希望我把就是英文练好，所以就这是一种帮助。对， 那除了唱歌之外，据我所知，你还会经常参加一些英文比赛。 哦，对， 是演讲还是表演？ 演讲，表演也有，就是话剧那种。 话剧，英文的话剧吗？ 对对对对。 哇，就是去演讲，然后唱歌，表演英文的话剧。这就是这个一个这就是一个英语很棒的小哥哥啊，英语的一个修炼的过程。哇，那所以你觉得从小包括英文方面包括从小这些演出的经历有没有对自己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有一些影响或帮助呢？ 有影响，就是因为比较常唱英文歌，所以就是有时候就是老师就是叫我们要唱英文歌的时候就更快学习嘛，对吧？然后可是中文歌也要练，对吧？就是就有两种不一样都可以唱的歌，就多一种东西可以表达，可以表演。 明白。那你觉得在唱英文歌和唱中文歌的时候感觉一样吗？ 其实唱歌都应该是说唱两首歌有不一样的感觉，可是唱歌要表达的东西都是要给别人就是舒服，对吧？就是对，所以我觉得两个其实没有差很多啊，就是一种感情，因为音乐就是要表达，对。 哎哇， 就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啊，刚刚那首歌曲里面还是有融入自己的一些东西在里面的。 对对对， 那种很随性啊很慵懒的感觉。 对，它里面会有一点小变调也会有。 对，而且跟就是原版或者说之前听到过的其他人的翻唱版本最大的差别就是它会有很多少年的东西在里面。 人家年龄还小了，肯定还不能少。 就是那种很有一点点小害羞的感觉在里面。 没错，我觉得像蓉蓉她蓉蓉， 蓉蓉。我们 要叫蓉蓉是不是不好听？ 这个发音梗可以吗？ 对，蓉蓉同学啊，我觉得他真的是，因为你看他，包括一开始开场自我介绍也好，包括唱歌的时候，就中间空的时候，他始终都面对镜头，然后保持 微 笑，微 笑， 对，特别的可爱，而且 是微笑吗？这明显是开怀大笑， 开怀大笑 都没了， 笑起来特别阳光，有没有？这个也是我觉得可能大佐觉得会有一点就是很少年感的这个部分。 对，所以蓉蓉在。蓉蓉在生活 都可以，都可以，没关系。 所以蓉蓉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特别喜欢笑的男生吗？ 哦，对啊。然后 就是真的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以一种笑脸去面对这种事情。 可是当然，这难过的情况不敢笑。 难过 当然不 要， 也要这样笑的。可怕了，我告诉你， 对吧？就大部分吧，就是我希望就是在我旁边人都可以就是感觉到很开心的感觉，对吧？不管什么时候。 对，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想通过自己的这样一张笑脸，然后去感染身边更多的人。 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是他想，他可能真的是天然就散发，对，天然就散发着这种阳光的劲， 一个不好意思就放出来了，是吗？OK 啊，刚刚的第一首歌曲也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来自于蓉蓉 Love Yourself。 很好听的一首歌，而且刚刚还了解了为什么英文这么好，为什么这么喜欢英文歌哈。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歌曲有很多都是英文歌。 哎，没错啊，那接下来这首还是一首英文歌，叫做 I'm Yours， 原唱是 Jason Mars。 应该是黄老板的 这是 火星哥的一首歌， 一会儿才是黄老板的歌。 我心心念念的黄老板，迫不及待了。 对，看看今天这个黄老板有没有什么样的那种少年黄老板。 可以啊，我们一的来听啊。接下来是 I'm Yours， 来自火星哥啊，不是蓉蓉， 来自于蓉蓉这首。 故意的，我们都是故意的。 OK， 一起来听 I'm Yours。 back and it's getting my turn to. You done done me, but I felt it. I tried to bid you, you so hot that I melted.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and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good and right now, I'm beginning my best, and nothing gonna stop me with the final intervention. I reckon it's getting my turn to win some,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Our time is short, this is our fate. I'm yours. It's way too long, checking down in the mirror, vanity over gravity, in the glass. I'm chasing the love to complicate. Our time is short, this is our fate. I'm yours. Won't you come on, scoop up a little closer, dear. 这首歌曲啊 ，I'm Yours 来自于蓉蓉。哎，之前都是听另外一个版本的。 哦，哪个版本？ 就是不是火星哥的这个版。 哦，哦，是哪个版本？估计是大佐哥的这个版。反正都是歌。 对。这也没法比的啊。 莫名被我夸了一顿，有没有？不是。 我还没反应过来呢。 没有，今天我们也听到了蓉蓉的这版，蓉蓉的这一版。 蓉蓉这版啊。 对对对，也很好听。然后中间可能有一点小紧张。 对 对对，但是就是他的声线就很干净，有没有？就是那种小， 就还是那种 很阳光的男生 的感觉。 对，很阳光的男生，很干净，而且音乐偏高一点，所以我觉得还真的很好听，很适合唱这样的歌曲。 对，假如要是抛开刚刚的紧张的话，这真的是一首完美展示的歌。 对对对， 谢谢。 他的声线很适合。 对，所以刚刚是不是想到了哪个女生？ 没有没有没有 ，I'm yours， 就 突然想到了 I'm yours。 哦 ，You are mine。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就 又羞涩了。左哥，我们两个好像不太适合去逗他。 感觉我们俩好坏呀。OK 啊，刚刚这首歌曲 I'm yours。对，上半段啊，这个两首英文歌暂时的先奉送给大家，接下来呢还会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啊，我们的精彩继续。 Get out of here, nobody shout fucking shot. Five million, hit the fucking shot. Five million, hit the fucking shot. Five million, hit the fucking shot. Shot. 没想到我的歌单里还有这么愉快的歌曲、 这首歌一块就燥起来了，可能也缓解一下我们直播间可能稍微有点紧张的这样的气氛哈。 对，不要紧张啊、这里还是挑战新歌声，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蓉蓉，刚刚呢也给大家演唱了两首英文歌，一个是 Love Yourself， 另外一首是 I'm Yours。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啊，这个来自于钟卓荣，叫做女孩。 哇哦，我觉得今天的几首歌又可以串联成一个故事了。刚刚大佐还说呢，说你在想哪个女孩呢 ？I'm yours， 她的那个女孩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用声音来感受一下。 还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所以学会溺爱，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作怪。什么姿态才不会显得我太失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因为我也曾经站在门外，你上山下海，为了你掏空口袋，满足你眼神里的期待，为了你不敢懈怠，再累也伪装起来，为了你眼神里的崇拜。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所以学会忍耐，为你坏习惯我都改。女孩，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所以学会溺爱，责怪你真正要的爱。掏空口袋，满足你眼神里的期待，为了你不敢懈怠，再累也伪装起来，为了你眼神里的崇拜。女孩，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为你学会忍耐，为你坏习惯我都改。女孩，不想看 所以学会溺爱，而在再而再三而再的错怪，你还是要我的胸怀， 夜里哭泣像个小孩， 你还是一出个女孩， 不用担心我随时都在， 其实是我还需要你对我依赖，女孩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所以学会忍耐，为你坏习惯我都改，女孩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所以学会溺爱，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错怪，请原谅不想要这么快就和你分开，哦、oh, 我的女孩，再而再三而再的，什么才是你真正要的，请原谅我不想要那么快就和你分开， 哇哦，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蓉蓉，女孩， 嗯，我觉得她应该也是不会那么乖啊，你看她就是在唱歌的时候很认真，不她在唱歌很认真，然后低头看词啊或怎么样的，然后但是呢他们时不时的对着镜头，蓉蓉就会给大家一些小表情， 小 我觉得对，我们下半时段再继续分析一下。 年轻的声音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纳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啊、嗯。欢迎大家在每个周六日的晚上跟我们在挑战新歌声当中去相见。当然了，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嗯、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参与进来呢。首先呢就是我们声音的方法，就是 FM98.2AM92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当然了，更加期待的就是各位通过视频的办法来加入我们的节目。那首先第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嗯、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点击关注左下角呢就是我们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赶快进来。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里面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 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啊、嗯、来用手机客户端来观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 嗯， 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的嘉宾，我们的蓉蓉。 Hello， 大家好。 蓉蓉同学。 蓉蓉同学。 我们的钟卓蓉，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 Hello, 对，刚刚上半段呢给大家也是演唱了三首歌曲啊，都是那种很少年很阳光的感觉。 嗯， 对。 那样 就是很任性了。因为他条件确实很好，然后不管是声音的条件还是外形， 嗯， 所以我刚刚说最后一首叫做女孩嘛，一个是我觉得我在他非常乖的非常认真的这个表现之中真的看到了他的俏皮可爱，所以我说可能还真的是要时不时就要抛一个媚眼在这个镜头前。 所以到底是抛给谁看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我觉得唱歌就要用投入感情嘛。 对对，而且他自己后来我觉得他慢慢的不再那么紧张，状态上来了之后， 慢慢就好了， 就嗨起来了，真的就嗨起来了。对，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待他后面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歌曲啊。 对，我比较期待就是黄老板那个歌。对，刚刚这个我们也一直在聊啊，也关于蓉蓉的这种喜欢音乐啊，还有在高中时候的那种乐队的演出。其实他最好玩的一件事还是他是怎么签的经纪公司， 怎么出道的啊？ 这我觉得是最好玩的一个点。 哎啊，到底是为什么这么好玩呢？所以蓉蓉跟大家讲一下，分享一下你是如何走上自己的音乐道路的。 好，就是因为就是从小就是喜欢表演嘛，然后也喜欢唱歌啊，对吧、啊嗯？然后爸妈常带我去旅游，然后这次刚好第一次来北京，那时候暑假七月的时候， 嗯， 然后就在拍风景的时候，就是被我的经纪人看到。 你在拍风景的时候，你还记得是在哪儿吗？ 好像是南锣鼓巷吧，就拍街道那种感觉。 哦，在南锣鼓巷。好的，各位有演艺梦想的各位可以去南锣鼓巷穿。没有，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 今儿晚上这节目完事儿，明天南锣鼓巷 成了打卡点，必打卡。 必打卡的 点。 对，但其实就等着星探抓你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还挺特别的。一个是来北京旅游，然后在拍照的时候被发现了，那你当时什么感觉？ 我那时候一开始， 你当时没有觉得这个人是个骗子吗？ 对对对，一般大家反应会这样。 也没有到就是把他当骗子，就觉得说只是会先思考一下，然后思考一下就说就是想去尝试一下，对吧、啊、就是试试看嘛，也没有说一定要干嘛，所以就还好。对， 哦， 然后后来就认识我经纪人。 所以当时因为一般家长带孩子去旅游，家长还是比较谨慎的。 对啊，因为我觉得一般这样情况下的话，家长父母应该都会拦着吧，或者说第一个想法就会想你这个是不是坏人。 所以你的爸爸妈妈怎么看？ 嗯，我爸妈是觉得说就是因为我现在还年轻，所以就希望让我去多尝试多冒险做一些事，而且我个性也比较想就是喜欢去冒险的，所以他们就答应。对， 嗯，你比较喜欢冒险。 对对对， 然后所以旅完游回完家之后，然后第二天就来了是吗？ 就过几天收拾一下。 之后有回家吗？ 哦， 有 还直接留在了北京。 没有没有，有回家收拾一下准备好然后再过来。 哦，所以蓉蓉是来自哪里？ 哦， 是从哪里来北京？ 哦，我从台湾来的。 哇哦。 那这个经纪人厉害了啊。 一个是经纪人厉害了，再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了梦想而这么不远万里的来到北京。对，因为你看从北方来到北京和从南方来到北京是不一样的。 嗯， 对，所以还是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欲望的哈。那你适应在北京的生活吗？ 还蛮好，然后大家都对我很好，然后这边也很方便。 嗯， 然后最酷的就是外卖吧，对吧？ 外卖很酷。你爱点什么？ 点吃的。 哦，我知道你爱点什么吃的。 烧烤。 烧烤。 烧烤。 嗯， 对啊，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然后就很开心。 你有没有发现好吃的卤肉饭之类的在北京？ 哦，有吗？ 有吗？ 我 哦，之后可以看一看哦，家乡的味道。 好。 所以卤肉饭真的是台湾的吗？ 是吧？ 我不知道， 啊， 我怎么 完了？要不要这样？应该是 露怯了。 应该是鸡排卤肉饭，应该都是。我知道台湾的夜市会很多。 臭豆腐 不是长沙的吗？ 就台湾夜市有， 也有， 就是衍生出自己道地的，对， 哦， 还蛮好吃的。 明白，明白。之后可以在北京找一找。 应该希望找到， 可以找得到。 实在不行也可以自己开一个。 对对对对， 记得叫我们。 好， 说到 因为美食 就来了京城啥。 对对对，突然话多了起来。 对，所以蓉蓉从小还是有这种舞台的梦想，或者说做一个音乐人的梦想。 对，就是因为我个性喜欢在台上表演给大家看的， 然后就觉得虽然会紧张，可是表演完就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对， 那小的时候是受谁的影响？是电视上的那些明星，还是说我身边有这样的人？ 也不完全是这样，就是因为妈妈以前就也是参加很多演讲比赛，所以她就训练我。然后后来不止因为演讲，然后又参加话剧，然后自己也喜欢唱歌，所以就蛮喜欢表演的。对吧？ 哇，其实也是受到家人的影响哈，就是 比较多一点。 对，而且我觉得话剧这个真的是很有难度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你是小的时候就刚刚有说到小的时候会参与。 哦，对，就是小时候就演《仲夏夜之梦》。 哇 哇， 对， 天哪！ 多大的时候？ 那时候好像是我10岁还是11岁的时候。 10岁， 太厉害了。 我演 10岁， 我觉得一个成年或者是中年人都不一定能那么完全的去理解这个什么《仲夏夜之梦》之类的。 当时的剧本有理解吗？ 哦，有理解。然后我演的那个角色我到现在还记得是 Demetrius。 哦， 然后是一个就是算男二。对对对， 哇哦，非常厉害。其实在就是演员圈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凡是演过话剧的人在演一切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轻而易举，因为话剧它的表现力更需要张力，所以说它难度更大。 对，它离观众会更近一点。 对对对，而且它现场的反应会非常的就是非常考验人，所以我们的蓉蓉啊，从小这么小的时候就有这么重的这样的一个戏份，而且还挑战这么大的剧目，所以你看对现在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对，一会儿我们也可以再聊聊现在的影响啊。话说这么多，我们接下来还是来听歌啊。 好， 对，来到了我最期待的这首黄老板的歌。 黄老板 OK， 接下来这首歌曲还是来自于钟卓荣Shape of You， 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 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ip between shots, drinking fast and we talk slow. Come over and start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Trust me, I'll give it a chance. Now I'll take my hand, stop, put the venom in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 a dance. And it seems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is aimed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me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now, follow my lead.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I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too. Now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and now my bed 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hen we story began, we going out on our first date. You're a mid and thrifty, we got on fit. We got bad and feeling the place. We talk for hours, hours. Got a sweet and sour living, got it okay. Living to a taxi, kissing backseat.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is ain't 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me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now, follow my lead. And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too. And now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the body.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and now my bed 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the body. I'm in love with the body.I'm in love with the body. I'm I'm in love with the body.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r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too. And all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the body. Last night you're in my room. And all my bed 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the body. I'm in love with the body. I'm in love with the body. I'm in love with the body.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谢谢。 Shape of you， 好好听，来自我们的钟卓荣，钟荣同学带来的。 终于把这种紧张的劲儿放下来了。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目前来看就是最放松的一首歌。对，很放松，很舒服。 嗯。哎，所以蓉蓉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歌手？ 我吗？我刚刚唱那个 Shape of You， Ed Sheeran， 那是我最喜欢的外国歌手。对，红发爱德，他的歌，他很多清新一点的歌，然后都很好听。对， 嗯嗯，黄老板， 黄老板。哎，那像这种国语的歌手呢？ 哦，国语的歌手吗？哦，林俊杰我很喜欢。 林俊杰， 对，喜欢林俊杰。 对， 为什么？ 他太会唱歌了，而且他人就是让人家觉得很舒服，对、嗯、 所以未来你想发展成为什么样风格的歌手？ 黄老板，林俊杰， 结合到一起， 结合到一起。 我吗？我想就是可以自己创作，就是作词作曲这样，然后也想尝试，因为我也蛮喜欢 rap 的，对、哦，就也想尝试一下 rap， 就很多东西想要学习，对吧、啊嗯？还有很多东西想要学。 就还想尝试很多，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既然说到了 rap 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蓉蓉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惊喜， 厉害了！ 一会儿大家也可以这个继续去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在今天最后一个环节《当你来挑战》当中啊，这个蓉蓉也会，我怎么说出来了？ 嗯，对啊，那个迫不及待了。我刚才惊讶，我说嗯，现在就到。没有没有没有，就是现在其实也跟蓉蓉布置一下我们的作业好了、嗯、就是我们最后有一个环节叫等你来挑战，然后里面呢会做一些即兴的内容。那既然你刚刚说到了比较擅长于嘻哈呀说唱啊这个部分、 哦、 那我们不妨就来一段 freestyle。 嗯， 当然现在给你一首歌的时间来准备， 来准备一下自己的感 觉。对对对， 一会儿的 freestyle。 对对对， freestyle 啊。 OK 啊，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呢，接下来也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嗯、原唱是李荣浩，这首叫做李白。 嗯，同样来自我们的蓉蓉，非常可爱的蓉蓉。不知道这一版的李白是那种酣畅淋漓的还是保持可爱微笑的。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来一起来听这首李白。 大部分人要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一步外过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 都应该连连出发，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在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猜。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把耳机的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连连出发，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学李白，在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猜。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我要做李白，在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猜。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崇拜，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 一首李白， 嗯，来自我们的蓉蓉。要是能重来，你要做李白吗？ 可以的话想要。 可以的话想要，但是这个李白好像变得更温柔了一些。我觉得这个李白是那种很温柔、很认真的，很年轻啊。可能李白年轻的时候那种哎温柔的感觉，然后 放荡不羁、 认真的感觉是有的。对对对。 对，总之很好听啦，这个真的是，蓉蓉钟卓蓉的声音，外加她的各方面的条件所塑造出来的，就是一个这样李白的形象。 嗯，没错，而且这种感觉还真的是就是天然不雕饰的那种感觉，很有感染力。 对，没错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环节，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啊！这个刚刚呢，我也一不小心说漏嘴了。 嗯，不过没有关系，给我们蓉蓉一些时间去准备嘛。 嗯， 对，毕竟我们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等你来挑战环节，都是现场即兴来进行。 对，没错啊。所以今天蓉蓉给大家带来的是现场的一段 rap， 一段 freestyle。 不是 freestyle， 就是对，因为我自己也有在听一些 rap， 然后就因为都听英文歌，所以就想练一小点的英文的 rap， 来一段英文的。 对对对， 我英文的说唱很难去唱。 需要给你一段节奏？ 应该是不用， 给你 我就唱一小段。 BB box 。 好了， okay, 我不开玩笑了。 话筒交给你，时间交给你， 好， 一起来听这段 BB box。对，一起来听。 我们把自己拉客，把自己带了进去。 一起来听刘荣的给大家带来的 rap。 然后我现在就表演一小段，就是 Glorious， 然后是 Macklemore 的。然后我先进两首，就是两句，就是歌，然后再开始 rap。 好的。 Okay. I feel glorious, glorious.You know I'm back, but never left, but I never left another sprint, another step, another step, another day, another breath, another breath, been chasing dreams, but never slept, but never slept. I get a new attitude, a lace of life, some peace of mind. Sick and if I actually find out, want a piece of pie, grab keys to a ride. Oh shit, I'm straight, I'm on my way, I'm on my way, get on my wake, I'm running late, what can I say? 对，一小段就好了，对。 Wow. 哇，好厉害啦。 对，好厉害。 好，谢谢。 真的很好听，而且我觉得很在那个感觉。 而且他前面搭的那两句歌跟他后面唱 rap 完全就是两个人。 啊，我觉得你之后可以考虑把那个嘻哈和 melody 的东西结合到一起，走那种风格。因为他的性格也是那种很柔、很温柔的男生。 从一个很温柔的男生变成了一个 rapper。 对，就是爆发力的这种感觉。 谢谢。 就是最怕 rapper 唱情歌嘛，对，你可以往这个方向来走一走。 所以以后可以试一试啊。 对。 OK，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3。我们呢又该跟大家说再见啦。 是的，再次感谢我们的蓉蓉。 谢谢大家。 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谢谢， 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也希望之后可以再接再厉，继续常来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 同时呢，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以及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明天见。 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诚一电台，明天见了，拜拜。 拜拜。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